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，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，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些，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，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，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，带走了最后一片飘雪。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。